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如果毛泽东当其时啊，系有呢个民主制度，吓、啊、佢做两任最多就唔做噶啦，咁样好似曼德拉咁样，你孟德拉几咁德高望重啊，几咁得全国人民爱戴啊，但系佢都系做完个任期，佢就吓、啊、step down 啦吓。啊呢種就係個民主制度嘅保障，亦都係佢個風範啊嘛、嗯、但係當其時嚇、啊、毛澤東嗰啲，佢差唔多係終身制嘅嚇、啊，所以嘅時期啊，後嚟咪就變咗係一個咁嘅魔王啦嚇、啊，變咗一個暴君，變咗個魔王啦嚇。咁、啊、所以咧，而佢所推行嘅政策啊，亦都係危害好大啦，因為佢嗰啲錯誤咧可以延續好耐好耐嘅。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個民主制度，有任期嘅係嘛，譬如五年一任，我最多就係十年。啊、四年一任，當然就害到國家最多害八年，係嘛？咁所以呢個就個好處啦。咁當然咧，亦都中間咧，如果有重大嘅事件，譬如尼克遜事件，嗯、就點啊？未做完 就即刻要落， 都可以轟你落台喎。嗰、那個就叫彈劾啦、啊，英文叫 impeachment 係嘛？即係如果你有呢個國會啊，有輿論啊咁樣嗱，咁、啊、但係咧，頭先講到即係對政府嘅監督啊或者彈劾呢啲嘢咧，講真有一個大前提嘅大前提就係有言論自由同埋獨立嘅媒體。咁呢個呢其實講真係好有趣㗎喎，喺民主嘅政體入面呢，其實好多嘢呢係一環扣一環息息相關嘅，佢所以我哋頭先講嗰啲好處呢其實仲唔止咁多嘅，因為我哋一般嚟講一個民主嘅體制呢，佢係真係比較能夠係保障到人權啦、自由啦、法治啦，係咪呀？咁所以呢係呢啲咁嘅好處唔係話淨係話選舉咁簡單嘅、嗯啊，所以有好多時有啲國家呢，佢可以搞啲假選舉出嚟啊，我哋幾年就選一次，但佢原來中間呢係冇言論自由嘅，冇獨立嘅媒體嘅，亦都冇權力分立嘅，冇 separation of powers 嘅，或者呢我哋即係好多時讀政治學所講呀，就係有制衡啦，互相制衡，叫做 checks and balances， 係咪即係民主制度入面好重要呢樣嘅 checks and balances， 互相制衡呢樣嘢嘅。咁但係呢，所以你淨係圖具形式嘅一個所謂選舉呢，其實係冇用嘅、嗯啊，所以我亦都好多好多國家咧，尤其是啲咁樣嘅第三世界國家啦，佢過渡到呢個民主嘅政制過程入面咧，都會碰到呢啲問題，圖具形式，但係佢入面有好多重要嘅要素咧係冇嘅，係啦，冇錯啦。咁頭先講個要素就係、是、啊，真正嘅言論自由嚇、啊，可以所謂越彈呢個政事啊，即係去批評政府，佢唔會話完全打擊呢個鎮壓異己啊嗰樣嘢嘅政治反啊、良心反啊嗰啲嘅嚇，咁、啊、呢個就係同埋有獨立嘅媒體啊，唔係話呢個黨政嘅喉舌啊咁樣嘅嚇、啊，我哋可以有獨立嘅評論嘅咁樣，同埋呢個三權要分立嘅啊，咁但係咧所有呢啲嘢咧，其實咧都仲要有一樣嘢，就係我嘅博士論文入面有提到嘅，即係其中探討嘅問題就係、是、市民社會啦嚇。啊要有一個強大嘅健康嘅市民社會，我們叫 civil society。咁有時咧，因為我哋香港一般叫市民啦嚇，咁、啊、所以咧，但其他地方咧就叫公民社會嚇、啊，就叫做 civil society。就即係話咧，喺政府以外咧，其實我哋應該係咧嗱，政府同埋個人嚇，咁、啊、就係兩個即係唔同嘅層面嘅嘢啦嚇。咁、啊、有時你甚至可以將佢擺咗個對立面添係嘛，即係個人咁卑微。對住個政府，話我即係邊度有得同佢爭啊，係嘛？咁當然我哋都話啦，係嘛？即係呢個咩啊？民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啊，係嘛？咁啊好緊要啦嚇。咁樣，但係嗰個問題咧，如果我哋其實政府嘅對立面唔係個人，而係一個嚇好、啊、即係健全嚇同埋呢個幾壯大嘅，我哋叫 civil society 係市民社會。咁、嗯、市民社會咧，其實係由好多嘅非政府嘅團體所組成啊，會社所組成啊，有所謂呢個意見領袖啊，有輿論啊，係嘛？咁所有呢啲嘢嘅時期咧，咁變咗我哋咧就可以團結起嚟啊，就反映俾政府聽，即係我哋其實想點。咁當然啊，講真，市民社會同政府嘅關係咧，其實咧梗係唔應該係處喺對立面添啦。其實如果係一個即係健康嘅社會入面，一個國家入面咧，大家應該係攜手嘅，攜手合作嘅，係嘛？就唔應該係對立對著幹嘅添㗎。市民社會係嘛？所以咧，其實我哋唔應該話個人同政府，而係應該係市民社會同埋政府，咁先至係一個健全嘅民主制度嘅基石。咁、嗯、但喺中間嚟講咧，其實一個健全嘅市民社會咧，即係呢度我想特別強調一樣嘢咧，其實嗰啲人民咧係真係要有高嘅質素。咁但係高嘅質素咧， 其實呢，我成日都覺得呢，尤其即係有好多人呢，我剛才講返話我哋呢一輩嘅人對民主嘅睇法啦、啊、其實呢我就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嘛、啊、我解釋過俾你聽啦，係咪咁就因為呢我哋已經成六十幾年啦、啊、就俾呢個北面呢個咁樣嘅統治者呢、啊、就係、是、咁不斷洗腦啦，不斷打壓啦，不斷恐嚇啦，威脅啊咁樣嘅時期呢，我哋已經即係培養一種心態呢，你話一種奴性嘅心態又好啊，或者一種自保嘅心態又好呢，咁你就當咗呢，唉係啦，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唔好得罪佢啊，唔好激嬲佢啊，咁樣啦，係咪？咁同埋亦都講得呢，係民主唔一定係好東西啊，民主可能會引嚟動盪啊、嗯、民主效率非常之低啊，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批評啊。咁有啲批評唔係完全錯㗎，但個問題啊，你用呢啲咁嘅藉口呢嚟去為佢護短，我哋叫做特別係當佢踐踏人權嘅時期啊，鎮壓異己嘅時期啊，做啲不公義嘅嘢嘅時期啊，咁因為於是你啲人呢就要求民主啦，但你話又唔好啊，呢中國呢咁多人啊，即係民主又會亂㗎。同埋一樣嘢佢成日講就話，哎、我哋咧中国人咧个质素未够啊，咁样。咁每次咧，其实我好嬲嘅。个问题就系话，虽然即系嗱，呢、這个好争议性啊，即系你而家就好多人睇法唔同啦。但系咁，你意思即系话咧，我哋中国人嘅质素啦，吓、啊，即系以大陆人讲嘅素质啦。咁我哋中国人，我哋中国人嘅质素咧，系咪低过印度人？系咪低过泰国人？系咪低过菲律宾人咧？ 咁真系 系咪啊？印度、泰国、菲律宾而家全部都系民主制度啦。是咪啊？虽然就算你话佢个民主制度，哪怕系有几有呢个缺陷瑕疵都好，起码佢都系民主制度啊嘛。咁你话我哋中国人咧吓、啊，几千年嘅文明古国吓、啊，悠久历史，我哋嘅文化咁发达，你话我哋人民质素仲低过菲律宾，系咪咁讲咧？吓、啊，但系咧，我呢一辈啊，即系咁嘅年纪嘅人咧，好多人真系咁样讲噶。 但系你嘅意思就系话，连菲律宾啊呢啲咁嘅地方咧？都系唔適合民主咯， 啱啱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啊，好爭議性嘅。咁佢而家更加啦，又講泰國係嘛，哇，又紅三關，又黃三關咁樣啊，又呢個菲律賓嚇，而家又即係出咗個咁樣嘅嚇，即係總統咁啊，即係睇見都已經即係作嘔咁滯啦嚇。咁所以咧就嚟去指出，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咧唔係真係佢指出嗰個問題最核心嗰度嘅，真係即係話佢嗰個國家佢搞得好唔好呢，佢背后好多因素。係唔係话独裁呢就会而家嗰啲问题消失晒呢，係咪即係你要付出个代价，即係民主系有佢个代价嘅。而且有时呢讲得咩啲呢，我哋玩 HiFi 都系咁讲啦，有时呢讲一句好得意嘅嘢啦，就叫交学费。交学费我哋玩 HiFi 都要交学费嘅，开头买错器材啊，配搭错误啊，又唔识调教啊咁样。咁唯有呢最后呢又要二手啊卖咗啲器材啊，就不断去换啊咁样，嗰啲我咪叫交学费咯，系嘛？咁你民主更加点咯？我哋玩 HiFi 都要交学费咯，何况民主系嘛？你民主制度都要交学费噶嘛，系嘛？其实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啊，即系鬼子佬话斋咧，就要 ride the learning curve，ride the learning curve 系嘛？咁所以咧，有时呢啲即系必定嘅阵痛，但我哋都明白，即系你话如果系一个非常之即系急速嘅，所以吓、啊、即系急风骤雨式嘅。啊！一刹那要推行大民主嘅话咧，确实系会可能引嚟混乱嘅。啊，呢、這个我都接受。啊，所以咧，其实你系要讲嗰个步骤嘅程序，但系我觉得两样嘢唔能够混淆，就系、是、你嗰个宗旨同埋方法系两样嘢嚟嘅。你唔能够话个方法，我哋要循序渐进，就连嗰个宗旨我哋都放弃埋，即系话咧民主。是应该是我哋嗰个目标嚟㗎嘛。我哋永远向住嗰个方向进发㗎嘛，係咪？但个问题呢，原来你而家做嘅嘢全部都系背道而驰嘅。 吓、 嗯啊、或者甚至行两步但就褪三步嘅。喂，咁你点能够说服到我吓、啊、你就系、是、即系其实你系喺度摸索前进呢，你系摸索后退喎、啊。你摸索后退你又唔好同我讲啊，系咪啊，系咪你真系摸索前进㗎，我睇得出你有诚意，你有冇诚意，诚意我睇得出㗎嘛，系咪啊，你唔好当啲人系啲人民系傻嘅至得㗎，系咪咁所以呢，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呢，即系对于我哋呢个吓、啊、唉自己嘅祖国啊所个前途嘅前景呢，我觉得真系一定唔能够护短嘅。系咪你一定要鞭策嗰啲人。即系个领导人，你成日有啲人呢，我系最抵唔住呢，啲人就话唉，我哋國家領導人係好叻嘅，其實咧，即係佢知嘅嘢多過你十倍、千倍啦。咁唔係係啊，咁永遠都係噶啦。你可以咁幫領導人，咁梗係知道我十倍、千倍啦。咁樣咁啊，即係完全從原則上否定曬民主啦，係嘛？啊，咁我作為一介庶民，我梗係冇個皇帝知得咁多噶。咁我就唔好推翻帝制啦， 係咪、啊、我一介庶民，我點知道漢武帝就要識咁多嘢啫，係咪呀，即係咁嘅道理咋嘛。呢、這個唔係理由嚟㗎嘛。所以但係好多人就話唔係，我哋中國領導人好叻嘅，佢即係已經睇到晒嘅，你唔使同佢擔心㗎啦，佢會知點做㗎咁樣喎。是吧、嗯、其實這個就是完全沒有民主精神咯，這個完全就是一種就是奴性的心態咯，是吧、嗯、最重要是英明君主，英明君主搞定，我們一屆蟻民呢其實就不要那麼多事啦，就是亂噏啦這樣，那這個我是完全不接受，就是我覺得呢方法是可以探討，但是個目標是不能妥協， 沒錯， 是不是、嗯、就是那個民主的進程我們不斷要推進的，不斷要推進的，特別是對於不公義嘅嘢，我哋一定要出聲，唔能夠話啊，我哋國家咧係一個好大嘅、好複雜嘅，係嘛？人數咁多啊，人民素質又唔夠啊，國情又點點點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呢啲咧其實係難以避免嘅。咁你冇意思嘅嚇、啊，你完全咁樣嚟一種護短嘅心態咧，就永遠冇進步。 嗯。 咁所以咧，我特別提出呢個所謂民主。咁啊，民主咧當然咧，亦都有一個咧係借用呢、這個孔明啊嚇。嘅《出师表》入面咧，佢有一個字啊，我哋嗰陣時要背噶嘛，《出师表》你有冇背過？ 有啊， 你都有背過啊？嗯、 有啊， 嚇、 啊， 記唔記得有一個叫宿夜幽勤啊？有四個字啊， 唔記得 咗咧。 記得，不過 宿夜幽勤咧，其實就即係咧，哇！呢啲字好深啊，真係好少用啊。我哋喺文言文入面，其實宿夜幽勤咧，英文有一個字係一模一樣意思咁滯嘅，就係 vigilance， 就 vigil， 就 ance vigilance。Vigilance 其實咧就係解守夜咁解嘅，即係喺英文原本係解即係、就是、一個人夜晚唔瞓覺睇住曬啲嘢咁樣。但係引申開嚟咧，其實就即係宿夜幽勤都咁嘅意思嘅。其實宿夜幽勤都係話，哇，成晚唔瞓覺啊，即係嚟去即係睇住啲嘢或者去思考啲嘢咁樣。其實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哋要係有不懈嘅努力嚟去不斷咧嚟去監督住，然後先至保證到我哋嘅自由同民主。是嗎？即是這件事是非常可貴的。但是呢其實方勵之講過一個說話我很喜歡的。當其實他都仲是又是六四之前。 嗯、 大家知道方勵之六四那時候就走咗去美國的領事館啦啊同我太太李淑涵啦。咁但後來就在美國領事館呢曾好像半年有多的。後來都知道去了美國。咁但最近呢前兩年呢就過身啦。啊咁這個呢亦都是我們要大力鞭策的。其實是一個咁出色的科學家。啊，係一個天體物理學家，即係我最中意嗰飯啦，係嘛？咁佢太太都係物理學家嚟嘅，竟然咧喺佢嘅即係最壯年嘅時期，最應該有貢獻嘅時期咧，就係、是、因為呢樣嘢咧，因為佢支持嗰啲學生啊嘛，咁卒之咧就係、是、得罪咗當局啦，係嘛？即係要通緝埋佢啊，咁佢就走去美國，卒之下半世咧係完全咧係放逐，唔能夠係踏足自己嘅國土，見唔到自己嘅親人，係嘛？即係呢啲咁樣嘅悲劇咧，其實完全係人為嘅。咁、啊、但呢佢講個說話即係我係好欣賞嘅。佢成咁書係一本書寫咗好薄㗎叫做民主不是賜予的。啊好啱啊呢句。即係話民主呢從來都唔係由個天度跌落嚟嘅。啊唔係話呢個啲統治者啊即係要佢恩賜俾你嘅嘢嚟嘅你唔使諗啦。其實民主呢係一定要我哋爭取嘅。啊就是、每一個人呢都要盡佢一分力嚟去爭取嘅。咁所以呢嗱我即係呢個咁我借方勵之呢個說話呢就下為今次呢個我哋嘅討論呢就作結啦好嗎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All my life is like a sunny rainy day.I wo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And every day I see strange familiar faces. And every night my heart'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I can't believe I have no faith. My heart beats a special rate. And I don't speak for the human race. So don't you give me a funny face. And I was having fun the nightYoung. The year was 1991 I had to run to leave it all behind When I was 32 and I found you I couldn't believe that it was true I told myself everything is fine I wrote down some songs so life could go on get to ride to leave it all behind. When I was through the tube and I found you, I couldn't believe that it was true. I told myself everything is fine. And I hear my back against the wall. The year was 1994. I made a call to leave it all behind. Now I can dream a dream and dream of you and realize love is true. I tell myself everything is fine. I wrote down this song and life would go on. It's a sunny rainy day. Won't you come out and play? It's a sunny rainy day. Don't ask me why,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Yeah, it's a sunny, rainy day.